我们说，如果有一天呢，你不再寻找爱情，只是去爱，你不再渴望成功，只是去做啊，那么一切呢，才是真正的开始啊。所以呢，年轻是一种资本，认真修炼自己，你才有底气跟整个世界叫板哦。OK， 这里是全中国都在聆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你们钟辉。那么从现在这一刻开始呢，每个人都应该精神起来哦，因为呢，一个小时的能量音乐之旅就这样的开始了，所以每个人都要准备好，系好安全带哦。好了，下面一首歌曲呢是一首新歌，我们说打破常规，突破固有的风格，吉克隽逸的带给我们了一首新歌，叫做是新世界，给人呢耳目一新的感觉。整首歌曲呢，无论是节奏还是歌词，音阶还是旋律，都具有着满满的国际范儿，不是任性的小打小闹，而是狂野的不破不立。歌词也很有意思哦，我们来仔细聆听一下，来自吉克隽逸带给我们的新世界，听听看吧。没错，来自吉克隽逸带给我们的新世界啊，歌词的含义呢非常特别，突破了吉克隽逸以往演唱歌曲的固有风格，反而呢铺上了一层破坏的姿色，而这种破坏呢不是任性撒娇的小打小闹，而是一种狂野霸道的感觉，那就在激励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创新突破，抓住自己的想法，拥有自己的生活。那就如歌词 A Gun Like This 当中啊， Gun 呢象征是一种自信自由的力量啊，代表着他勇往直前，敢于突破自己的一种精神，也代表着吉克隽逸探索的脚步，那一个全新的世界就展现在大家面前了，一切都是崭新的，也包括他自己哦。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很好听啊，来自 Maroon 5的一首歌曲 Misery 来送给大家。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 那我们说我们都想要被人坚定选择的一种感觉，不想看到对方对自己一丁点的犹豫啊。爱情呢，就是非那个人不可，而不是将就凑合可以在一起试一试。单身呢，并不是因为要求高，而是在寻找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如果没有遇见那个自己刚好需要而他刚好出现的那个人呢，而我们依然会独自度过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很漫长的时光哈。所以呢，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呢，就唱出了很多单身朋友们的心声啊，来自陶晶莹的《单身旅记》，听听看吧。 错，这样一首歌曲《单身旅记》来自陶晶莹啊，但是这样一首歌曲呢，词曲都是张雨生创作的。那张雨生唱的 demo 版的呢，收录在03年的《雨生欢喜城》专辑当中。陶晶莹呢翻唱之后呢，或许唱出这样一首歌另外的一种感觉吧，是吗？那其实呢，就是单身一个人也是可以很阳光、很幸福的。单身呢，就应该好好的享受单身带来的快乐。你说呢？没错，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习惯，那就是要想到当下我们所处的环境对我们来说带来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呢？不要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哟。好啦，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翻唱作品啊，非常具有生命力的一首歌曲啊，是来自林志炫版本的《花房姑娘》，我们来听听看吧。

下满天，当闭上双眼，还望分流 歌曲听起来的时候，是不是让人有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呢？陈雅、蔡健雅的一首歌叫做是《子》。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一首歌曲呢，依然是一首新歌，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阿肆的新歌《喜欢》依旧洋溢着粉红色的少女心。对你越喜欢让我越难堪，然而再难堪我依然喜欢。喜欢呢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感情，扛得住生活的重力，躲得过各种疑难。但是面对喜欢的人呢，自己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敏感小心。听听看阿肆唱的是不是你的心情呢？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春晖，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阿肆喜欢。 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朋友聚会的调侃，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一步一 去随你，只深不可测，患得患失，唯恐你遥不可得。却只面不改色，为你我忍了，一朝一夕是我已固不可撤，若即若离，本应是罪不可赦。 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OK， 欢迎你的继续聆听，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大家好，我是琼慧，欢迎回来啊。我们说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深陷沼泽般的固执于一种状态啊，不是我们看不清事情的本质，也并非不愿摆脱束缚走出来，而是我们迷恋又甘愿地投入其中。无论这种状态是好是坏，或许呢，这就是一种执迷不悔吧。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样去坚持，终会在某一个时间忽然发现，恍然大悟啊。 我想起了你，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 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很多时候忽然间明白一些道理，在歇斯底里的时候呢，会清楚很多事情，让你自责不已，又或恍然大悟。人生呢，也许就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之后才逐渐的成熟的，你说呢？刚才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莫文蔚带给我们的《忽然之间》，你还喜欢吗？那所以我们会说，爱一个人呢，就是在漫长的时光里和他在一起成长。我为你考虑了很多事情，就是没有为自己考虑太多，也许呢，爱到深处才会领悟得到哦。忽然会觉得好像很多东西并不是自己想那么简单，那也就说明再复杂的事情只要用心去感受，一切都会变得很简单的哈。好了，不要让自己那么困扰了，每天开心一点，这才最重要哦。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那希望这一个小时带给你的是满满的快乐还有温暖。好了，我是春辉，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那我们呢就明天再会喽，战马能量音乐，拜拜。 I need a little space in my mindI need that little hope I can't find. I need a little faith. Is that too much to ask for? I need to feel my soul come alive. I need to feel the strength to get by. I need a little faith. Is that too much to ask for? Too much to ask for.Too much to ask for. Too much to ask for. Too much to ask for. I need to feel my soul come alive. I need to feel the strength to get by. I need a little faith. Is that too much to ask for? Too much to ask for. much to ask for. Too much to ask for. I need a little faith. I need a little faith. I need a little faith. Is that too much to ask for? I need a little faith. I need a little faith. I need a little faith. Is that too much to ask for?To ask for, too much to ask for, too much to ask for.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ay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小孩，那一年夏天各自天涯，照片里那些顽皮模样，到现在是否仍然一样？飘呀飘呀凤凰花，又落在梦中美丽草场，我用笔洒向蓝色天空，许多故事在飞翔，风中少年勇敢向前，柔柔春风暖暖心田，风中少年青春耀，小孩，那一年夏天各自天涯，照片里那些顽皮模样，到现在是否仍然一样？飘呀飘呀凤凰花，又落在梦中美丽草场，我用笔洒向蓝色天空，许多故事在飞翔，风中少年勇敢向前， 风中少年青